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7集，老妖战小魔上。展昭的话出口，围观的众人都望天想了想，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是大实话，殷侯则是笑眯眯点点头。 怪哉。 展昭的话成功地引来了龟空的全部注意力，龟空上下打量展昭，眯起眼睛。 您是他徒弟？ 更加重要点儿。 乖。 小鬼，闪开，不要枉送了性命。 展昭见龟空那架势还想跟殷侯一较高下，索性丢下一句话。 老头，实招着呢，让你跪地求饶。 展昭话出口，不止龟空，众人都是震了一下。天尊拖着下巴，白玉堂也有些惊讶，殷侯则是哈哈大笑。殷侯笑了，龟空也笑了起来，他笑得像是要散架了一样，指着展昭： 你小小年纪，内功不高，凭什么赢我？ 凭你这辈子都没有的两样东西。 什么？我活了100岁，你倒是说说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哪两样东西？ 天分和运气。 展昭伸出两根手指，就跟平日跟白玉堂比20后的姿势差不多。众人再看归空，就见他原本变不好的脸色更加的不好起来，显然展昭说到了他的痛处。 哎呀，跟殷侯老鬼比天赋吗？那个老头真是自寻烦恼。 小鬼，那我先收拾了你。 话音一落，就见龟空腾空跃起，双手举过头顶，长剑对着展昭就砍了下去，气势以及内力都是惊人的高强，看得众人替展昭捏把汗。 十招，这猫在盘算什么呢？ 就在龟空跃下的同时，展昭也突然跃了起来，直接窜上半空。众人都下意识地扬起脸，视线追随着展昭的身影。这是殷侯武功最精华的地方，也是这世上只有展昭才能学会的轻功——燕子飞。龟空一剑威力惊人，劈碎了展昭刚才踩着的礁石，巨响声和因此溅起的水花将他整个人都遮挡住。展昭飞到半空，像只盘旋的鹞子一样张开双手，低头看着下方瞬间渺小了的龟空。龟空仰着脸看着半空中的展昭，那一瞬间他仿佛产生了某种错觉，空中的并不是展昭，而是当年自己第一次交手的殷侯。那个高高在上的人，仿佛可以飞一样的人，那个高度是无论内力多高，练得多辛苦都不可能触及的高度，只能仰望的人。在场除了公孙等几个完全不懂功夫的人之外，几乎所有练武之人都明白这个高度意味着什么。展昭说的一点不错，那是绝对的天赋才能到达的境界，不是苦练可以得来的。 哦， 白玉堂轻轻地哦了一声，瞬间明白了展昭准备怎么打败龟空。天尊微微地闭上眼睛，感受着四周围的风声。就在众人屏息等待着下一刻的时候，一切仿佛是停止了。渐渐平息下来的水面，以及像纸片一样在空中飘着的展昭。龟空在举剑的时候，天尊突然睁开眼睛。 最好的时机。 啊，妈妈不见了。 小四子正满天找展昭，萧良轻轻指了指下面。小四子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在望着下面，展昭突然出现在了龟空的身后。就在他举起剑的一刹那，林业火微一皱眉。 身边素清一脸茫然。 他是怎么做到的？ 身体的特殊性，展昭燕子飞的关键就在于他身体的轻盈和灵活性。他在空中的那一刹那，全身的骨骼和关节都处于一种空置状态，也就是说极度的放松，松到就好像一片羽毛一样，但是这种松弛却可以在一瞬间收紧，于是就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他下来了。 这都可以做到吗？ 哼，就练武之人来说呢，展昭真是叫人嫉妒到牙痒痒。 归空此时双手举在半空，手中剑顺势要往后扫，但就听到耳边传来展昭的声音： 破绽！ 我有破绽？哪里有？ 归空一愣，就在他微一迟疑的一刹那，展昭又出现在了他头顶上方，脚尖轻轻一点归空头顶。头顶几乎是所有练武之人的命门，武人在运用内力、挥刀、击掌等任何情况下，一口真气都会顶在上方，那里一旦被击中，内力会有瞬间的滞留。体内真气流畅是动作流畅的前提，真气一旦被截断了，内力也会瞬间的缺失。 好快啊，怎么他动作比正常人快那么多？ 完美的继承了那老鬼的天分，别人一个动作的反应，他却可以做三个甚至更多，再加上他身体的柔韧性以及关节经络的缩放自如，连穴位错位都不会走火入魔的体质，跟他过招靠反应根本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永远比你快。 那你是怎么跟他打成平手的？ 庞宇和包岩都歪着头看天尊，觉得阴侯简直不可战胜。这时就听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记忆。 白玉堂话出口，阴侯和天尊都看了他一眼，同时归空似乎也听见了，突然将剑推向半空中。而就在他剑到的同时，展昭正好出现在他剑的旁边，不少人尖叫了一声。归空被一提醒，凭借刚才的记忆预测到了展昭下一步的动作，然而就当众人以为要血光迸现的时候，却见展昭嘴角微微一挑，不见了。归空一剑归空，展昭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脚踹向他后脑。这一脚也不知道展昭用了多少内力，归空横向就飞了出去，砰一声巨响撞在了山壁上。他内力本身比展昭高，但是刚才一剑挥空之前，头顶被展昭踩住，于是第二口真气没上来。展昭这一脚让他几乎在没有内力护身的情况下直接撞在了山壁上，撞得山壁上都出现了个大坑。归空整个人差点散架，若不是他此时无痛无感，像个活死人一样，估计这一下已经懵了。展昭剑背身后，站在水面一块碎石尖上，对白玉堂一挑眉。白玉堂淡淡一笑，众人默默感慨了一下，白玉堂刚才是故意的呀。抵挡不住诱惑开溜来观战的赵普站在一根树干上摇头： 哎呀，这是什么样的默契啊。 就是嘛，太无耻了。 赵普一脚将欧阳踹回去： 去救人，别在这闲逛。 归空陷在山壁的大坑里，身上顿时出现了皲裂的伤痕，双眼暴突看着展昭。 锁骨术 还有运气。嗯， 展昭伸出一根手指一点上方，归空微微一愣，扬起脸就见一块白色坚冰突然朝他落了下来。众人都了然，刚才的水帘被归空的内力冻住了，他撞向山壁的时候冰被震断了，现在就跟冰锥一样直刺他而来。归空咬牙一脚踹开了坚冰，刚想朝展昭那儿去，但是冰块忽然在他眼前纵向裂开，归空就看着自己的腿也裂开，展昭出现在了冰块后面。原来刚才坚冰落下，他一走神的刹那，展昭已经上来了。 巨阙劈开坚冰的时候，展昭随着剑一跃而上，灰空就看着自己踹向冰的腿裂开，同时上边哗啦一声失去了阻挡，刚刚积累了好长时间的瀑布水泼了下来，正泼在他裂开的腿和冰块上。与此同时，展昭单手微晃，衣袂扶风，一股带着寒劲的内力在山谷中回荡，龟空的腿和水瞬间被冻住，巨大的冰块坠着龟空朝水潭的方向落了下去。 寒冰真气，你教他的？ 不是，应该是那猫用内劲伪造出来的，还借了一点龟空自己的内力。 好个活学活用。 哎，六招了已经。 林焰火帮展昭点着招数，就见龟空已经落到了山崖下的瀑布边，狠狠砸到了地面，又一个坑。这一下摔得挺惨，龟空空有一身内力根本施展不开，展昭在眼前上蹿下跳，完全抓不住，他心有不甘又暴躁，腿上还有冰块碍事，于是大吼一声： 我又来。 庞玉继续挡脸，心说这老头一股子蛮劲儿。龟空将暗室的冰块震碎后，却未发现自己的右腿也被震碎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